回头看着他。 我有个疑问，就是奶奶她老人家是怎么知道刺客的呢？ 对啊，她老人家是怎么发现的呢？她没有武功，行动不便，连我们都没有发现，她却在第一时间找到了他们，这一点确实太奇怪了。你们不觉得吗？ 韩大爷应和着玄平妈妈的话，分析着一点。此时大家把目光都集中到了艾芬的身上。 你们不用看我，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们见到他老人家的时候是他第二次出手的时候，也就是对付第二个黑衣刺客的时候。第一个是怎么死的我也只是猜测，具体什么时候死的，他老人家是怎么知道刺客的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 看来我们只有等他老人家醒过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只听到半空中又传来两声刺破夜空的啸叫。 救救！ 又一只绿色的大鸟飞了过来，看上去比刚才飞走的那只还要大。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大鸟双脚上各系着一条丝带，红色的丝带。一般只有遇到十万火急信息的时候，发信人才会在信息鸟的脚上缠上红色的丝带。 就 伊格大人给梦之谷村村长的口信，十万火急。 就 我就是梦之谷村的村长，请说吧。我刚得到的最新消息。 那声音还是那么低沉，但这回有一些急促了。 离你们最近的一个村子避风寨，在几天前被不明身份的黑衣人进攻，整个寨子遭受全灭，无一幸免。我结合之前给你们发的消息，应该是同一拨人干的。之前的消息就是避风寨的村长给我发来的预警，但那信息时断时续，不完整。但为了怕你们再出事，我还是给你们发了预警信息。目前避风寨被全灭的消息已经得到证实，希望你们都平安，希望你们能及时接到消息，早做准备，我与你们同在。 就 听着伊格的语音讯息，大家都惊呆了，感觉后背发凉。那个离梦之谷村最近的一个村庄，他怎么就…… 我们已经收到讯息。 村长和那大鸟比划着，传达着口信。 已经做好准备，如果这刺客和上一个信息里说的是同一批人的话，目前我们已经跟他们遭遇并将其击毙，但不确定是否还有其他刺客的存在，建议继续向周边村落预警，保持通信。 救救！ 随着两声啸叫，那大鸟也瞬间消失了，留下了更长时间的沉默。过了一会儿，大家好像如梦初醒般的议论起来。 避风寨虽然不大，可人族兽族加起来也有好几百人呢。 怎么会全灭呢？他们的守护者应该有五六个吧。 是啊，如果按照伊格大人的猜测，假定灭寨的敌人和这两个黑衣刺客是同一拨人的话，那就是说这两个人灭了避风寨全寨吗？ 我也想不明白，避风寨虽然人数比咱们少，可那几个守护者也不是吃闲饭的，特别是那个村长，论实力跟我们也不分上下吧。况且他那个避风寨全寨练武，不论男女老少。此外还有个奇葩规矩， 对，那个不会武功不许进寨的规矩，按说这么强的实力怎么可能说没就没呢？而且是无一幸免，也就是说村长他也…… 这两个刺客实在是太厉害了，我想他们如果来袭击我们梦之谷，我们会怎么样啊？ 唉，难以想象。这么说，要不是银吉的奶奶， 恐怕我们也是凶多吉少啊。 村长听了半天大家的牢骚，突然冒出一句， 我在想啊，要是同一波黑衣人袭击了避风寨，那么算下来应该是几天前了，我们为什么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呢？ 你说的对，伊格大人连续两次送来了迟到的预警信息，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潘大也是满脑子的疑问。 不过从前后两次预警信息的内容上看，第二次应该是被证实的，也就是说通过避风寨之外的人发现并汇报的，而第一次预警信息内容应该是避风寨内部人发出的。这样算来，避风寨内部人发出的预警信息如果经过几天的路程先送到伊格大人那里，然后再传递到我们梦之谷，算起来迟到也是必然的。 这避风寨离我们这么近，为什么不先给我们发布预警信息，让我们也好有个准备啊？ 这个我觉得也是，毕竟咱们两个村子关系还都不错，为什么不给我们发预警呢？ 这避风寨的村长就是个怪胎，仗着自己有点本事，他谁的都瞧不起，整个避风寨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谁也不接触，可谁也不来往，就好像他那个小小的村子藏着多大秘密似的。 我想啊，你这句话是真说到点子上了，也许刺客正是看中了避风寨的这个特点，不与人来往的特点才下手的。即使最后被证明灭寨的消息是真实的，但这个时候恐怕我们梦之谷村也已经不存在了。 紧接着是一阵漫长的沉默。 大家好，我是摄音工坊的录音师乔峰。今天来到摄音工坊的音乐爱好者是一位25岁的制片人，叫张金彪。他演唱的歌曲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你是我的眼》。《你是我的眼》是一首难度系数很大的歌曲，它的音域跨度非常大，而且呢，要求演唱者几乎全部要使用真声来演唱，这对于演唱者的音域宽度和音色控制能力有很高的要求。那么张金彪能否将这首高难度的歌曲演唱好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清晰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如果我能看得见，生命也许完全不同，可能我想要的，我喜欢的，我爱的都不一样。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人们说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我望向你的脸，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掀开？

染色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渣渣辉，第十届影在创意里从没有参加过的全新版本，四兄弟就跟我参加影在创意。 第十届影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全新。